尼日朝鲜高级学校学生祖国访问团24号前往万舍台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向献花手，表示了敬意。